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新台湾加油陪你过新年，我是许桂雅。今天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已经大年初六了。我们看去年的2022乌克兰战火给全球各个国家非常重要的启示。原本以为说这个大国他们想说啊没啦没啦，那我可能的震惊，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啊，原来领导人会失控会抓狂。乌克兰给台湾的启示，为了不要重蹈乌克兰的命运，蔡总统在去年底的时候宣布我们恢复一年的义务役，强化义务役的防卫技能。和平是要靠国防，我们在国防上面跟美国跟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结盟关系，而华府智库在台海兵推有五大情境，进一步我们来盘点台湾需要加强什么样的武器。最后我们还要关注的是中国疫情在清零，本来是很铁的就是要清零，那后面呢又全面的解封，中国他们经济因为这样的政策反反复复会面临什么样的冲击，稍后来讨论。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贵阳好，大家新年快乐。 好，接着欢迎的是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 大家好，新年快乐。 好，接着要欢迎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赵宜翔。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好，左手边我们来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国家好，祝福大家兔年发大财。 好，还要欢迎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张思刚， 祝福各位兔年行大运。 接着欢迎的是桃园的这个市议员预备陈宇将军， 国家好，祝大家红兔大展。 我们现在三立都会讲说兔来荣华，兔来富贵啊，荣华是我们董事长的名字啦。那我们先从这个恢复一年兵来开始谈起，我们一起来看。在座的男士来宾啊，大家都有当兵的经验嘛，那瑞德哥你是那个什么啊， 政战特遣队。 政战特遣队，那我先请教，政战特遣队显然你在当兵的过程刻骨铭心，对不？ 没错 啊，我给你请教的是，因为我们期间呢兵役从有路伊特三年的啊，正规的是两年的，到一度变成缩短到四个月，那现在是因为我们有注意到说我们要提升自己的这个防卫的战绩齁，所以恢复一年兵。那你自己在走访的时候感受到大家的反应如何呢？ 在我当兵那个年代呢，那么事实上呢路伊特那空军海军都是三年。大概只有路二特就一般的陆军了是两年了。那么后来呢阿扁呢慢慢一起把它缩减，所以最后在阿扁的时候缩减到一年嘛。 对。 那我个人也认为一年是极限一年大概一年兵超过一年倒也没有那个必要超过一年以上的话呢你可以把后备部队加强那个等于说训练，这样就可以了。像瑞士一样瑞士一样每隔一年你要回来训练多久的时间，我们现在正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么后来马英九呢不客气说马英九的准备算总统嘛，但那时候蔡英文的这个声势真的不错省道台一线，那时候真的声势非常好，所以嘛马英九骗选票，我直接公开讲骗选票。所以呢民国民国84年应该是民国84年才开始的这个所谓四个月的军事基本训练呢，他把它提前到民国83年为什么多骗了一年的这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的选票，因为很多人想说这个可以当四个月的兵就好了嘛。那么后来呀其实有好几度民进党想把它恢复成一年的这个义务役，不是延长叫恢复那我们用我们的法律还是规定事实上就是一年。那么可是一直遇到阻力，因为一直有一种阻力在民进党内部里面讲说，哇你这样岂不是得罪这些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跟这些义男等等你都全部得罪了，你把它恢复以后就当兵时间变长了嘛。但我赞成蔡英文总统做这样的决定，在去年底的时候做这样的决定，因为事实上经过沙盘推演很多次了，然后呢那么最主要这个在此之前嘛没有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因为，请问一下有像去年一样老共直接把台湾周遭划七个区飞弹这样打过来吗？没有然后越过海峡中线的不断来骚扰他的这个航空母舰呢，他的那个动拐五的这个两栖相关的这个相关的运输舰等等越来越多，他要侵犯台湾的意图越来越明显所以我赞成把这义务役的阿兵哥呢恢复到一年。为什么是一年等一下余将军就可以这个做一个这个答复。时间其实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而是考量到你的专业，你这阿兵哥进来以后专业在这里我个人很臭屁的讲一声那么跟蔡英文总统建议打靶大量增加的后来报800发对不对就是小弟我的这个意见， 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特种部队里面，我们打靶是没有这个所谓的子弹的限制的。但在一般的陆军当年呢、啊一年打不到六发，两年才打十二发、嗯、你知道吗、嗯、很多人甚至于做两年兵都没有打过靶。 就是排了一场打靶然后打六发就收工了。 我告诉你，那么打靶当然不是说打靶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到退伍了以后，到关岛到很多地方可以打靶的齁，哪怕齁关岛贵个被戏入齁，几百口币根本是怕规划，我都想尽办法去打 AK47 大狼头375齁，转不容易怕齁，然后奥地利90齁。为什么？因为打靶没有别的诀窍，多打就对了。我那把枪是我这辈子齁，我在当兵的时候那把枪根本就像是我的命一样。因为我那把枪拿起来嘣，我打你哪里不是在吹牛的，我打你打哪里就中哪里。可是我并不是狙击手，我们有一个男名嘴是狙击手。那狙击手，你看过美国那个美国的美国狙击手的电影，狙击手怎么知道？看这里就知道。这里全部都是厚厚的茧。 狼茧、嗯、 哦，你看这里就知道他们训练要趴在那个地方都不能动，对不对哦。然后呢狙击手看哪里打哪里。我在这个节目趁过年的时候顺便那个协寻一下我的当时的这个辅导长、哦、叫周林，林就是麒麟的林、哦、周林辅导长他在成功岭，那时候因为沙地阿拉伯的这个王子啊要来这个参观我们特种部队所有的训练，所以我们在成功岭啊有在这边演训，顺便打靶哦，顺便打靶以后要把所有的弹药全部消那个把它给这个消灭掉，所以呢打靶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拼命打，谁爱打谁就去打哦，成功岭的有好多个靶场我们就去打。那么我这个辅导长曾经在我们面前展示了一下，因为他从金门回来的，展示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打靶的技术跟我们的枪支有多好，在175公尺外，然后呢一根这个香烟点燃了，嗯，哎，这个故事是真的，因为我亲眼看过，我以前都是用听的，你知道吗？点燃了以后呢人离开，然后怎么办呢？他175公尺外用这把枪棒打掉，打过去以后各位神乎其技的把那个烟头打掉，嗯，烟还放着，嗯，你知道看了以后瞠目结舌，为什么？因为我们办不到，他那个是训练哦，一直训练，一直训练才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啊，已经到狙击手的一个能力了哦，所以打靶800发这是对的，然后呢，没想到竟然啊，这个蔡英文总统这个公布了这个恢复一年了以后，不分蓝绿大家支持，当然了、啊、那个细节啊姑且不谈，但大部分原则大家都支持之外。没想到竟然民调都高达70-80%，而且不分蓝绿的民调都是这样的反应。嗯，因为很简单，若敌人不来欺负我，我怎会离开你？这是军歌里面的歌词啊。所以呢，自己的国家要自己救。那么恢复成一年兵，把专业的部分，尤其从俄乌战争里面呢看得到一件事，强化无人机，然后强化机动性，标枪飞弹、刺针飞弹、托式飞弹跟各式的这个飞弹呢，全部都这个让阿兵哥可以会熟悉。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让你去打啦，你知道吗？让你实弹射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要熟悉它。那么熟悉了以后呢，你看这一次乌克兰甚至于把标枪飞弹直接放在派出所，因为派出所是不是有武力，对不对？他不会被抢嘛，有武力嘛。那要用的时候，直接在派出所里面，标枪飞弹一躺出来就打了，你知道吗？台湾这样的地形啊，那么希望永远都不要用到，希望有生之年都不要用到。但是无事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 好，主要哈，我们这一次哈，还是帮大家来回忆一下，我们恢复一年的这个义务役哈，有几个重点啦哈，训练的内容要加强，量能要扩充，而且呢。我这些人啊齁认为说当兵浪费生命啊齁，除了训练不足之外齁，还有一个部分是他很在乎你好我5000块我是没那哇齁，有很多人在乎的是这一块齁。那包括刚刚瑞德哥有提到说我们未来齁新的是红准火箭弹啊、刺针飞弹啊、标枪飞弹啊，包括模拟也好，或者是说有机会可能你也会在类似汉光或者什么有机会这个会 碰到。对哦，简单补充一下就好。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义务役的相关改革，对不对？有一个很重要的是那个刺枪术。杀杀杀那个持枪术，对不对？过去一直这边练，一直这边练了，你该被西北我浪费时间、嗯、哦。这是把它改成近身格斗、嗯。那么我在这个溧阳空降特战中心下基地干什么？哈、哦，武术教官呐、啊，特战部队都要学武术哦。那么学武术里面呢，近身格斗，近身格斗，哈，然后呢？啊，有一个教官叫我们遇到敌人说哈， 真的吗？ 投降示弱，哈、哦，有一个是、哦、哈，就硬碰硬，对不对？就来， 对， 各位不要小看哦，这样训练过以后，像那个我们那个 总统的随附，其中有位总统，我们一位名嘴啊，那么他自己本身呢、因为跟总统很熟，所以呢，当总统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室内，他要近身去打招呼，要问他一个问题。我们的国安随附八极拳高手，砰的一声，他倒退了5公尺，你知道吗？所以电影演的是真的，不要以为我们在那边夸大。当然，我们是三脚猫了，比起人家那种真正的武术高手是差很多。但是近身格斗可以在很短的、很短、猝不及防的时间之内，我跟你讲，坦白的啦，像我们学不是在你跟你在那边扭打干什么，对不对？我只要抓住你一根手指头，你就已经完蛋了。我讲坦白，我们还有我们的特战部队。一秒钟可以就要你的命，只是不方便这个时候在这边告诉大家怎么做啊、一秒钟不会跟你缠斗的，你知道吗？我绝对不跟你缠斗，一秒钟就结束了，你的命就没有了，然后我立刻往我下面去执行我的任务。 瑞德哥的身手，下次我们节目安排啦，好，前面这一区哦， 那就不用了，要摔让别人摔就好了。 好，来将军哦，刚刚其实我想要问的是说。因为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方案内容你也看到，而且小英总统据说齁前前后后该够了找到啊齁，他那个版本他一定要弄到他觉得满意为止嘛。那但是呢，就你过去从军齁，实务面的部分你有没有什么要给建议的？ 这当然齁，刚才瑞德哥讲的刺枪术，刺枪术很多的老将他们对于刺枪是一种情怀，他就说齁，如果没有千人大批次，千人大出场，没有气魄，气魄可以打仗吗？气魄不能打仗。真正能够在沙场上克敌制胜是什么？夺刀夺枪，擒拿反擒拿，近身搏击，还有什么捕俘摸哨猎杀，这才是真正能够让这些士兵增加战场存活率，然后能够获得胜利，获得整体战场胜这个胜利战果的一个方式。所以说这个白场面的不必了。我就一直强调恢复一年兵役期有一件事，军方要做改革，白场面的事不要做，真的不要做。我们以前常在军中有一个顺口溜，就是会打仗的不如会做排场的，会做排场的不如嘴巴甜的，嘴巴甜的不如长官喜欢的，就是这样子。你想想看，这要怎么打仗？那可是这些人哦，越让长官欢喜，越让长官心花朵朵开的人，我告诉你，升级升官一个比一个快，那苦干实干，撤职查办了，对不对？人家说会演习会打仗会训练兵的人几乎都被法办了，为什么？太严格了嘛，被兵告，被委员反映，被地方民代修理，最后都撤职查办，这是不对的。你应该找到那种训练楷模，会训练兵，有抗压力的这种干部。所以我说国防部恢复这一年役期52周看起来很长，我算给各位听，长不长？新兵训练8个礼拜，大家觉得长不长？不会长吧，2个月而已啊，8个礼拜你能够变成一个合格的步枪兵都不简单了。紧接着大家最为诟病就是驻地训练的19周，这19周在干什么？扫地、扫落叶、刷油漆、割草， 这是以前的了。对， 这不行。那其实这个19周的驻地训练有非常明确的区分哦，10个星期的专长复训，你在新兵中心出来之后会抽个专长，你这专长你是反装甲兵的，你可能会拿红准飞弹，你可能会拿标枪飞弹，甚至你如果是防空部队防空兵的，你会拿刺针飞弹，每个有不同的专长哦。那你是装填兵的，装战车炮啊，或者是炮兵等等，有不同的专长。这些专长复训10个礼拜，你一定要学会。这10个礼拜你不学会，你下了部队，你根本不具备所谓的进阶作战的专长。另外10个礼拜完成之后，有9个礼拜的专精管道训练。什么叫专精管道？在准备进入兵科基地的时候，有9个星期要把你的专长训练单兵变组合。哦，你一个人怎么打刺针飞弹？你一个人怎么样驾驶一辆战车？你有驾驶手、装填手、射手，还有车长，这4个人要组合起来，变成一个组合战力。所以这9个礼拜要完成，然后进入基地13周。进入基地13周是做哪些事呢？是把你完成的单一台车或是一个班的组合变成一个排，甚至一个连的攻击，你才具备了统合战力。所以这13周的基地训练，如果你没有，你当兵没有经过基地，不要跟我说你当过兵。基地是一个阿兵哥从步枪兵变成合格的战斗兵的一个标准的过程。那13周过后，这样加起来还有剩下时间啊，12周。这12周齁，就要参加所有入伍当兵一定要经过的一个叫做三军联合作战训练，就在屏东齁，就在屏东那块场地。你会联络到空军机炮打，你会联络到海军的岸炮射，还有呢包含阿帕奇直升机各种地空整体作战。然后你所做的射击不再是那种卧射预备，就是边走边打。 然后呢，大家想说，哎，以前呢要找弹壳，找得要命，找不到怎么？三军联合作战训练，这个弹壳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完成作战任务。所以以前我们在射击的时候，左线预备，右线预备，全线预备，开始射击，射击完开始找弹壳。在三军联合作战训练不是，班长只下个命令，前方敌人看到没有，全班消灭他，就这样子而已，就消灭他。你要用各种射击姿势，只要达成任务，而且要增加你的存活率，这最重要。所以大家一算，刚好52周。你一个礼拜多的时间都没有，全部用光光。所以说52周我觉得是一个当兵刚刚好让一个步枪兵变成合格的战斗兵刚好的时间。另外我在讲哦，很多人说哎，好像这样子上战场就是把这个兵丢上去当人肉沙包，甚至有人讲说丢去第一线送死。那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一年的兵是叫做上战场送死，那么四个月的兵呢，那个不人道嘛，那是丢到前线去喂鲨鱼吗？这不对。当兵的时间当然是随着你的经验的增长，受的训练越严格，你在战场上的存活率是越久。那存活率越久，你才能达成所有的作战任务。所以很多人讲说，哎呀，现在执政党为了要拍美国的马屁，把兵役从四个月恢复到一年，这就要让年轻人上战场。你不要忘了，如果你没有到了厨役的年龄，你也要上战场哦，不是只有年轻人。所以说，94年次年轻人很倒霉，你为了这个执政党的错误，为了美国跟中国的对抗，所以你要上战场。错，不对，是所有你还没有厨役的人员，你全部都要上战场。但是我们不希望了，谁希望打仗？没有人希望打仗。会挑起作战的是谁？中国共产党、解放军，他们不来打我们干嘛上战场？他们不来攻击我们，我们何必要离开家乡？所以我讲，勿视敌之不来，事物有以待之，做好准备。解放军，你敢过来，只要你敢过来，我绝对不让你好过。我不敢说我们一定是克敌制胜，一定可以把你打败，把你消灭。可是我告诉你，绝对让你吃不完兜着走。你来了，绝对不会让你讨到便宜回去，这叫气魄嘛。我们常常讲像桂雅这么漂亮，她出去说不定会找一个保镖来保护她，对不对？如果保镖跟你讲说，桂雅，你不要搞这么漂亮。你变丑一点啦、啊、为什么？你丑一点就不会有人欺负你啊，那我就不用跟人家打架啦。那找保镖干什么？不用找保镖嘛，找保镖的原因就是要保护雇主的安全。那么我讲，中华民国国军就是所有中华人民的保护，就是他的保镖。如果你一个保镖畏战，你一个保镖不想打仗，说哎呀，大家哈、这个兵凶战危啊，打仗会出人命啊，所以最好不要打仗。哎，你是军人呢、欸。你是中华民国捍卫主权、捍卫人民的军人，你就像人家雇来的保镖一样，只是你是保卫国家，那你怎么可以畏战呢？所以我才讲，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义务，每个人都有这个决心，就是我是中华民国的保镖，为了中华民国的安全，你敢欺负我，我绝对不让你捡到便宜，就是国军啊。所以变成一年又如何？变成一年就是兵凶战危吗？我告诉大家，70年能够平安，能够安全，为什么？古宁头823这一群英雄，这一群台湾的烈士，他用他们的忠魂捍卫住了，让解放军不敢轻易越过台湾海峡，越过了要付出人命，越过了要付出血的教训。那当年如果大家想想看，古宁头当年如果823炮战，第一发炮弹打过来，说哎投降，不要打了，哎别闹别闹，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告诉你，没有今天，还什么台湾奇迹，还什么我们可以共享经济发展，过年还可以领6000块钱的红包，我告诉你。人民币不叫你吐回去就不错了。中国共产党的做法，你想要统一很简单，自由民主，你可不可以用自由民主的方式产生领导人？你可不可以给予所有14亿中国人自由民主，跟台湾一样选出自己的总统，跟台湾一样用人民的做法来决定国家的未来？如果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你说可以，我搞自由，我搞民主，我搞投票，习近平是大家一票一票投出来的，而不是鼓掌通过，不同过不同意的人就被你架走。如果你可以搞民主，你可以搞自由，再来谈统一。如果没有自由，没有民主，不要说统一了，没有人会认同你这种专制无良的暴政。那么中华民国的国军就是守住自由民主最后一道防线。 好，那我想说齁，国军在座都当过嘛齁，那宜翔是距离最近的一个，对不对齁？你的大兵日记的经验是什么？那尤其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像是宜翔这外交官齁，那台美之间交流的这个经验，在军事方面你会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事情？ 我想我先讲讲这个台美军事交流的部分，再回到我个人的层面来说。那台美军事交流其实很简单嘛，台美军事交流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强化台湾的自我国防战力。其实我必须说，这个张志刚在这里，但我知道 这个常常可能在这里的这个国民党的议员可能跟党中央的立场并不是完全的相符，但我常常看到国民党中央一直说我们用对话来取代这个争端，说来是很漂亮，但其实没有人信嘛，中国也不信嘛，习近平跟你对话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统一，你讨论跟他讨论任何事情都可以，但是讨论的目的就是要如何统一。所以今天美国认为说这件事情其实讲话讲回来的重点并不是对话，重点是国防。所以其实美国最近这个 CSIS 也是我所属的智库，其实他就做了一个全方位的兵器推演。其实兵器推演很多人不知道是分两阶段的，第一部分是所谓的政战阶段。政战阶段呢，我其实七月特别跑了一趟华府，其实也是参加这前段班的这个兵器推演。那后段班才是所谓的战略层面的。那所以他这个综合的一个兵器推演做得非常非常完整，24套不同的剧本全部都演完了。演完之后在12月的时候发布了一个报告，这报告其实非常长，我也鼓励大家去看，有时间去看一看。但他从中他其实写到几个重点。重点是什么？先讲一个结论，这结论就是如果中国打过来的话，台湾跟美国是最后能获得胜利的，这个是结论，而且这个是24套不同的样本，不同的一个情境去验证出来的一个结论。但是这个结论其实达到之前，其实双方都会遭受蛮惨痛的一个代价，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中国打过来这就是战争了，战争任何国家发生其实理论上都会有非常非常惨重的一个代价，包括美国为了协防台湾，它有2艘这个所谓的航空母舰整个被击沉，一艘航空母舰差不多有5000名官兵在上面，至少死了几万个这个海军啊，跟海军陆战队跟陆军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官兵状况。那为什么要死呢？就是因为要捍卫台湾的主权，捍卫台湾的民族跟安全，所以这是美国付出的一个代价。但是这个其实我要想，这个结论其实也是有很多前提在的，那这个报告其实就写得非常清楚。第一个前提是什么？就是美国一定要可以做出有效的远距离打击，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中国真的是攻打台湾的话，其实美方要进入这个区域其实要花一点时间跟精力的，也就是说美方如果要协助台湾，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可以透过远距离的方式持续的去打击中国的军舰、中国的登陆舰等等等等。所以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呢，就是日本的角色非常非常重要，日本如果退却的话，相信美国是没有办法去运用他在日本所布设的一个基地来捍卫台湾的，所以日本的角色非常非常关键。这也是为什么我相信这几年来台湾也好，美国也好，其他的民主国家也好，都是希望把日本拉拢过来，跟日本说今天如果台海发生危机的话，日本这个难免被迁入的，这会改变整个世界局势。所以日本如果提早可以说清楚说台湾出事日本就会协防的话，这个对台海和平是有帮助的。第三点其实就是美国讲得很清楚啊，美国这智库没有乌克兰的模式，没有乌克兰模式不是针对台湾，是针对美国。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乌克兰连战争打到现在，各国都是只是愿意从远距离去提供军备、提供武器，最新是提供战车等等等等。但是从台湾的一个情境，你必须派兵。对不起，没有办法，只能远距离提供物资、远距离提供战备，这不是这个选项，没有这个选项嘛？你一定要全力的投入，所以这是没有乌克兰模式，是这个原因。但第四个，也就是最关键，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讨论到兵役问题，就是台湾一定要守得住，任何国家能全心全力的帮忙。美国呢愿意为了我们牺牲这么多的这个航空母舰、大型的军舰，甚至500个这个战机等等等等，但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台湾还是要守得住。那后备改革就是我们守得住的关键之一。所以其实今天讨论到这么多，为什么后备改革的重点这么重要，就是因为后备改革第一个牵涉到我们整个防卫我们台湾的决心，第二个呢它牵涉到我们的兵力的一个运用，而第三个呢我觉得最关键最关键就是说今天我们台湾如果可以释出这样子的一个决心的话，才有可能去感动世界一起来投入台湾的一个防卫。我自己其实是2011年去当兵的，我觉得2011年当兵的情境跟现在真的不太一样，因为很多我的同梯其实都会认为说你去当兵你拿扫把的时间其实比拿步枪的时间还久，所以其实很多的训练来说大家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过程或课程。那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同台湾的一个军事改革真的是参考美国了，因为我其实前几天我去问了美国，我有一个朋友一个亲戚啦，其实他其实是当过台湾的兵，也后来去当过美国的这个陆军，还派驻过阿富汗、伊拉克等等，是我太太的哥哥，亲哥哥。那他其实可以两个是完全可以做相比的。那所以他认为说台湾确实是非常不扎实。那他帮我稍微叙述了一下，美国呢，美国是怎么样？你一去当兵，第一件事情，前2个礼拜哦， 你是完全就是打过头全来，就是从来你就放弃所有你的坚持，放弃所有的思维等等等等，从零开始。那三到四礼拜他其实就是所谓的纪律的训练，他花两个礼拜时间，足足两个礼拜做纪律。那纪律你做得好，才能到下一阶段，就是所谓的步枪训练啊，还有基本的一些训练等等，一直到他所谓的蓝阶段，就是快要到结束了，就是说八到十个礼拜的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呢，就是所谓的跟团队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训练，就是说我们如何一个团队一起来作战，而最后才是一个总结。所以你可以看他的这个思绪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那回过头来台湾，我们过去其实新训是这个五周嘛，对不对？那我当兵的时候是五周，那后来有改短等等等，但这时间点确实是不太足够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看到台湾的很多我们的军事改革真的是在参考美国。那美国最后讲一句话，美国常常有人或者说为什么你美国你军队这么强，我也问过美国一个朋友，他说哎呀这个真的不好说啊，但是我们从创国以来几乎都一直在打仗啊，打到今天啊，而且这是事实。他说 we're not proud of it， 我们并不是非常荣耀的来说这句话，但这句话是事实。所以如果我们要学习，当然要跟最好的学习，跟最强的学习。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军事改革确实是有跟美方学习的一个重点在啊。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是我们在的地理位置齁，第一岛链上很重要的这一块，而且我们又有一个拍醋兵啦齁，动不动哦就是刀啊剑啊齁，枪啊炮啊等等的。那廷辉老师我请教，因为当我们过去是四个月的兵役的时候，你在其他的这个交流，你不会觉得说哎，我觉得很多可能国际的那个学者专家都很不可思议，你就是在一个这么危险的地方，你对面就是派人，哎，你竟然说，哎，没关系，我也不用练身体啦齁，我们大家就是当作没有事，然后这样就是一种维持和平的方式。那时候这些其他的学者都不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吗？ 当然觉得不可思议啊！你看南韩面对那个北韩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啊，南韩至少是18个月。那你看日本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周边国家，不管你有没有面对到中国威胁，他自己本身来讲，对外来讲哈，他就必须要有充足的这个兵源哦。那这我们通常来讲哦，就是说现在来讲，台湾已经面临到另外一个战争的一个变化了哦，已经不是传统这种作战的思维哦。所以过往来讲，其实我们国军当中以前有大陆军的思维，但是后来来讲的话，开始因为台湾的整个战略形态以及战术形态的改变哦，整个又转型。那你可以再发现到一件事情哦，其实我们这当一年兵哦，大家不要误会了，全部都在国防部里面，或是全部都在军营里面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有很重要的关键基础设施，比如说这些日子大家都有谈到一个事情，台积电要不要派国军去守台积电， 对不对？要不要派国军去守竹科、中科、南科等等这些重要的这个科学园区？还有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我们的卫星站、我们的海底电缆站、我们的很多很多其他的通讯系统，这些要不要守？当然要守嘛。所以你想想看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派出去的这绝对不是这一年服役哦，只是在军营当中呢，哎，这个在那边做训练而已，绝对会有让你做不完的事情。做不完的事情是什么？保卫自己的家乡，保卫自己的国土，避免让其他人来入侵哦。所以你知道现在中国他所用的战略用什么东西？他不是直接跟你发动一场热战。所以呢，现在热战来讲的话，已经开始哈，国际社会中共看到俄乌战争这个样子，他也不敢，他要做什么事情？灰色地带的策略嘛。那什么叫灰色地带策略？他偶尔就来给你，比如说那个海上的这个给你越界一下，然后给你这个去，他不管是盗采砂石也好，或是海上泊游也好，他是一个名目而已，他是来刺探你的虚无。那他这种做法来讲，诶，我们会不会有开船的这些阿兵哥，诶，也可以协助我们的海巡，他引领到这个所谓的海事相关的部门，然后去帮忙。所以我们说不要把它局限在，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比如说网军啊，或者说是你要用无人机啊，你会不会用这些东西？那这时候你如果以前就受过这些训练，当然更加给你做专业训练之后可以派上用场，因为毕竟商用跟军用又有些差别了齁。所以我们要说齁，这个当兵绝对是非常丰富的，绝对不像以前一样齁，好像很无聊啊，去扫厕所啊，拔草啊等等。我当时齁当政战官的时候，其实就真的我们政战处里面齁没有拔草割草机。所以真的是阿兵哥，我们三个大专生的阿兵哥就在门前那边拔草。这真的就这样子，这是我看到后来我说搂不住了，我就自己先拿我自己的钱。然后呢，到对面的五金行去买一个割草机，哎，里面就是割草， 效率 对，至少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啊，就是说你会觉得说，哎，很可怜，为什么这个大专兵会来做这件事情？2000年的总统选举，所以你看到2000年的总统选举来讲的话，这跟我什么关系呢？因为我是政战官，所以我是管眷府的，所以我管手上有13个眷村。 所以我从苗栗的公馆一直到台南的白河，我基本上我有13个眷属，当然不止这13个，因为我只是说我列管底下还有很多眷属官底下都会列管。 你今天给官做宽 了，那你这个眷属要干嘛？ 那要做什么？ 这什么东西？就是黄复兴党部以前他们常常做的事情嘛。 浮选 就什么呢？就是浮选。嗯，好了，浮选你就看到说我们开始在军中开始做民调，所以我想当兵对我来讲是一种伤害，是因为我当时从72公斤胖到88公斤，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基本上你都要跑到眷村去啊，因为有政治人物会来演讲啊，比如说今天是连战来，明天是宋楚瑜来，然后你就拿个板凳在那边坐，然后就开始记录他们讲什么话这样子，然后就要回报啊。 记录怎么会变胖？ 对啊，然后因为你回到军营的时候已经不是那个用膳时间了，不是用餐的时间了吗？所以你人在外面的麦当劳吃一吃再回去啊，所以每天都这样子过生活的情况之下，就变成说你就长胖了这样子。就是说，其实当兵来讲的话，对我们来讲又一种训练。但是我可以讲的是，当时回报系统回报回去的东西全部都是错的啊？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找狱官了，我们狱官基本上不是国民党的。嗯，然后找狱官，然后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要逐步逐户的去刺探我们每一家庭，比如说。这个家庭当中有四个成员当中有两个支持连战，两个支持宋楚瑜啊，那时候就会做一个汇表。但是我们这个基本上谁有那么多时间去做这个事情？所以那个民调都是假的。所以连战手上拿到的民调都是假的。 你们都是大意输入法嘛？你也不可能和你盯金，然后深入挨家挨户，然后确认说这六个人都是谁？ 对，不可能的事情嘛，不可能的事情嘛。但是每一个眷村当中又发生了，因为配合到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又要做，当然本来就有眷村改建。然后眷村改建之后又面临到什么，所以大巴人那个所谓的铁票区就开始松动，所以你看到整个台湾的那个政治情势的变化，除了这个地震之外，另外还有看到政治情势的变化，这个是我在当兵的时候我觉得刚好在台湾那个转型的那个过程当中，这我觉得对我来讲非常有意义啊。所以我觉得不管当兵你当什么兵啦，因为我觉得人生当中你要这样的经验当中，你就知道说未来讲的话，那你哪些东西是你本身职癌生癌上面可能又会面临到的一个东西。那你在面对这个生死交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也知道说人生要怎么做选择。所以我觉得当兵它是这个人生哲学的一部分。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我就是浪费时间或什么。绝对不是，它绝对可以让你学到很多东西，绝对可以让你成长的。 但没想到你的职灾会是在体重上面啊。好，来宇韶老师，刚刚廷辉老师有分享他包括遇到当兵的时候遇到921大地震，然后还有要帮忙2000年总统选举要去收集情报说到底人家的贵官还没贵官。那你的选举不对，你的那个当兵经验，我记得96台海危机你刚好是在当兵吗？ 讲到当兵每个男生都有讲不完的英勇事迹啊，都有说不尽的呢风光故事啦。宇韶老师只能分享两件事情再进入主题哦。对，贵雅讲我遇到96年导弹危机，还有呢我当兵的那两年间呢，我穿过陆军两套制服。为什么？前半段是草绿服，后来呢换迷彩服，女生都说呢都好看。有问女朋友为什么呢？那时候的女朋友OK， 那时候女朋友说呢， 不用 穿草绿服挺拔，穿迷彩服呢时尚，而且呢这个时尚，而且基本上来讲有战争的现代感呢。还有呢，我们退伍的人呢，每次呢聚在一起之中呢，都会做个统计啊，什么统计？最喜欢讲到的跟最不喜欢听到的，统计下来，大家当过兵最喜欢听到什么事情呢？一荣誉假。二破百，三会客，四退伍令。然后呢，最不想听到的事情是什么呢？共有以下这三个：一高装检，二停休，三关紧闭。所以我相信讲这些事情呢，大家都有共鸣的。但更重要的地方是呢，当过兵的人呢，每个人心目中呢都有天使跟魔鬼。什么是天使？多数的人呢都会认为是破诶。然后呢，什么是魔鬼呢？每个人心目中都有那个机车班长跟魔鬼士官长啊。通常机车班长呢在什么时候会遇到呢？我新训中心在金六节啦，住在台北市的人呢很多都会去金六节，结果呢遇到了一个干训班刚出来的班上的班长。但是呢他每一天晚上呢都想做什么事情呢？他骂我们是大专猪，我们认为说呢他一定是一般兵。结果呢人就问他他每天晚上做什么事情呢？他说送给大家三宝好了在晚点名之后呢，所有人在集合留下来 干嘛？我最痛恨做这三件事情呢、啊。第一个就瑞德哥所说的原地图纸刺，对，回旋图纸刺，刺枪术。接下来换菜单，要跳那个伞兵操啊，跳500下伞兵操，晚上洗澡完，基本上都已经是啊，非常臭，夏天非常热，因为大专兵去都是呢七八九月这个梯次嘛。第三个什么，浮力挺身100下，各位伞兵操500，再办呢这个刺枪术，你整晚啊都带着汗水啊继续睡觉，所以我们讨厌他。有一天问他说，为什么这样子搞我们，你一定是瞧不起我们大学毕业的。他说错，你们将来要给我争气，因为当初我就是被人家骂大专猪，你们要做有用的大专猪，下基地之后或是分发之后呢，基本上你会感谢我。这第一个，机车班长嘛。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我永远觉得呢，遇到这样的班长都会人生体验哦，甚至呢是人生哲学。他告诉我们这句话，当你当兵或是人生啊这时候被操或是折磨的时候，你又记得这句话，当你觉得痛苦的时候，痛苦已经在消失中了，请记得，这就是呢所谓的魔鬼。那刚才最后结论知道吗，那什么叫天使呢？哎，遇到96年导弹危机，梯次架，今年大年，今天是呢初六，一肚子火了，梯次架还放最烂的，人家都过完年了，我们再回去过元宵，结果留守要干什么？这时候辅导喊出来了，我们也开出五合一菜单。第一个菜单是什么？推卡车。我想留守还是不倒霉，还推卡车，推两顿半，各单位呢派15个人出来干嘛呢？ 比赛， 比赛推两顿半，计时开始，不是四台哦。 这是过年的余庆节目吗？ 没错。然后呢，人人有奖，什么意思呢？第一名荣誉假5天，第二名荣誉假4天， 不错。 第三名荣誉假2天，然后呢，就算垫底的都有荣誉假1天哦。这个时候呢，练体力啊，同时呢，大家都很开心嘛。这辈子推卡车没有推的这么爽的啊、哦，速度都非常快。你看这个呢，副导长会带兵，接下来是什么呢？晚上呢，留守的士兵啊，大家呢好好唱歌啊、哦，可以 KTV 比赛。曾经比赛之同时呢，同时举办喝啤酒大赛，留下来的人呢就会觉得没有相对剥夺感嘛。更开心的地方是什么？虽然呢不能放假，对不对？唱歌唱得好的人的奖品是什么？这余将军就清楚，明天给你4小时，叫做什么？不是散步假，叫做呢采购这个假，叫你出去买一些东西 哦，让你去溜达溜达哦。 不是溜达， 不是哦， 有女朋友者优先，或是呢，只为什么一定要女朋友呢？只要女朋友愿来会客，就可以申请呢4小时，可以跑出去，这叫爱情假。所以说呢，当兵的人呢，最想要听到什么？会客嘛，荣誉假嘛，破百嘛。那最后讲个笑话是啊，大家要渴望多有多抗退，辅导长啊喝多了很高兴，跟他讲说呢，今天呢摸彩的这个呢终极奖品是什么？当时以为是真的哦，对啊，有一张空白退伍令，好，每个人以为是真的，就不是啦，是呢那个所谓的假单啊，空白退伍令对很多人来讲有多大的向往，但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讲这些故事呢？带兵如带行，不论是呢机车班长或是天使辅导长，为什么可以让我永远都记得？没有像瑞德哥那个辅导长啊，我刚好听到瑞德哥有讲过一次，真的百步穿杨啊，可以把那烟头的烟蒂也打掉，烟还在维持在那个原位，这个就是有战绩的。那我觉得啦，每个人当兵之所以留下这么多的回忆，我相信呢，重新毅然再回去当这一年呢，有一天呢，变雨韶老师这个岁数的时候呢，也会跟大家分享我当兵的时候呢，有哪些趣闻，新的大兵日记啦。 绝对会非常的深刻。那思刚有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吗？当兵的这个过往。 其实我也不要说幸运还是不知道不幸啊，我当兵在新训中心之后没多久，有一天啊，我摔倒了。好、哦，就是滑倒， 然后你就退伍了、哦。 没错，为什么？我想摔倒只是就是去看一看这个。 你是故意的吗？ 没有，就是滑倒，下雨天嘛，哦，滑倒了，然后就在那个走廊上滑倒，因为走廊这个比较滑嘛。那后来滑倒之后就，第一天还不觉得没什么，因为反正搭长跌倒，但第二天、第三天之后就觉得这腿部发麻，腿部发麻。后来这个队里面的医官就觉得，只照个 X 光好像也看不出所以然来，他就安排去照3种的这个断层。就发现是椎间盘突出， 好熟悉哦，蒋万安也是椎间盘突出 的。你们不要怕，你们不要吓，椎间盘突出非常痛苦，非常痛苦，因为这个整个走路是没办法走的，因为它整个左脚是麻的，整个左脚是麻的。第一个你站没办法站，然后再来呢，这个走路呢也是就是拖着走，因为基本上你没办法这样顺利的这样走。嗯，你知道麻多久呢？麻了大概八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啊。因为当时你现在椎间盘突出可以什么微创手术开刀，对不对？你当时说哦，那个时候开接椎间盘的失败的案例还特别多。 那所以那八个月你是当兵还是说 就退验退了？哦，就直接验退。然后因为我们有什么军训啊什么的，就直接把 那个 军训课程就抵免了， 是不是 就抵免了。嗯，那这个八月过程，你们就将来就回家啦，去医院就复健啦、啊嗯，等等啊。 实际上，所以现在照拉波嘛，好，还可以打篮球嘛。 但是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很痛苦、啊，因为还是要拉扯，要复健，这个又拉， 对， 要把因为你要把那个椎间盘把它拉开，把它拉开。那直到现在，比如说我们最有的时候走路走多了。站立站久或坐久了，你那个左脚还是会隐隐的发麻，嗯，啊，它隐隐发麻，那因为它没办法完全的那个回到这个位置上，所以这个椎间盘突出确实是非常痛苦的事情。那其实我不知道，因为这样可以不用当兵，我确实不知道。嗯，后来那个去验了之后呢，三总去照了之后呢，他就说，就直接盖，直接盖就是国民兵，就验退了。嗯，所以我觉得就很意外，就后来就没有再继续这个当兵的 事。那所以是当多久的时间？ 大概只有十来天，两个礼拜。哎呦、哦，对啊， 现在感觉有点佛陀看了。 听了以后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比四个月更少、啊。 不是这种剥夺感，我觉得哈、哦，瑞德哥，我想说，你特战，你是怎么？为什么你特战？你是因为你去当中那哈有六块肌，或者怎么样，身材特别勇猛吗？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然后结果他刚刚讲说，他是 这一切都是自找的。 一个是 我的训练中心是在哪里啊？因为我是大专兵嘛，那我的训练中心是在花莲的北埔啊，就暖，而且我去当兵的时候是八月，真的很热很热。然后台风又不来，不能像思刚一样哈，在那边躺着还是干什么都不行，好热，我还长痱子等等。结果终于到了那么新兵训练中心的基地，这个等于说要大家抽签哦。我当兵没有抽签的，为什么？挑卡称啦，莫逮波及啦，人家来选兵。我一听到正战两个字，我就举手了。那举手的时候，我在心里面幻想，就是戴个那个小便帽、哦、啊，然后弄一个小包包啊，然后就这个轻轻松松写文书。 正战士 哈、啊，正战士，我就想是正战士，可是我就觉得不对。为什么整个训练中心只有我一个人举手，你知道吗？然后呢，后来才叫正战特遣队，你只听到正战，没有听到特遣队。然后我就到这个还是一个上校来负责的。他问我，你笑一笑问我，伏地前线可以做多少个？我想到奇怪，我不是只要做文书而已吗？我做这个，吹牛一下，200个没问题啊。那你单杠大概拉几个？12下没有问题。我心里一直很纳闷，不是正战的吧？不是文书吧？做这个，他很高兴说你录起来，恭喜你啊！那我回来了以后，我们副道长就过来说你是啊，我说哇，你是不是啊？你说是特种部队？我说是不是特种部队？啊，不是文书，为什么是特种部队？告诉各位，真的是特种部队哦。那么进去以后就过着非人的生活。没有走路，连走路的资格都没有。我们所有的新兵都是穿红裤子，刚好跟那个海龙蛙兵他们相反、嗯。我们新兵都穿红裤子，然后呢，那么红裤子上面没有绣任何东西。你要结训以后，上面有个细蓝裤头嘛，哈、然后呢，才会正音啊，然后拍一通，然后你才有个死人骨头的戒指啊。我们每天在干嘛？每天在跑步。不，各位。早晚都是5000到10000跑山路，我们是跑中横的山路、后面绑轮胎冲山头，你知道吗？真的绑轮胎冲山头啊！ 各位， 你不要小看这个。我当兵是30几年前，那时候我认为说，应该台湾的军队应该没有那么残忍的吧？告诉各位，残忍到什么程度？我同梯的，我们四个同梯的曾经抱在一起哭。各位，你要知道为什么？因为呢，每天500个交互蹲跳，500个伏地挺身，500个仰卧弓身，500个仰卧起坐，不断的做，不断的做，不断的做。然后呢，刚刚讲的那个蛙人操有没有？全跳预备，然后全跳开始抢背什么东西？我们都是土法炼钢的。然后紧接而来跆拳、柔道、护身倒法，然后这些 我们都是涂华林刚，所以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你说政权做伏地挺身，对不对？我曾经在三立的节目里面做过，那、政权做伏地挺身。 我们现在可以马上帮你按 一下，帮你铺瑜伽。 我为了过年的这个特别节目来娱乐大家嘛，对不对？我只是告诉大家，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然后呢，最后我刚刚不是说我们四个人抱在一起哭，那个 S 腰带，不管你的腰围是多少。S 腰带热到最后一口，各位你要知道，哎，除了吃饭跟洗澡还有睡觉之外，全部热最后一口。各位热，我总共24天结训，24天放开了以后，我这边有8块肌，我不盖各位了，8块肌，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啊，我怎么会出现8块肌？因为你把 S 腰带硬热，你知道吗？硬热了以后就往上这样子，然后每天这样子训练。我们记得那时候四个人包在一起，同弟说：“我们绝对不，以后有机会变成学长，绝对不要去这个这样去对我们的学弟啊、哦！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内伤，我到现在都会咳。我说你有听到我在咳，事实上就是当年30几年前啊，那个硬操出来的内伤啊。跟各位讲啦，后来哈、后来不，我在这边不是在吹牛说我自己有多棒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的训练是什么都要会，30秒钟之内100分要开5种锁，各式各样不同的锁。”各位推销一下，台湾最好最棒的锁在监狱里面叫叶片锁哦，30秒钟内要开五个锁，至少开3个，1个20分，开3个60分，不用去跳，先教你8小时，再教你打造开锁工具，各式各样叫盲验收，验收的方式就是教官在那个讲台上面，你上来开，没有开到3个锁，30秒钟内没有开到3个锁，干什么？跳3个奇数，90个交互蹲跳，回来以后再去打造。再去打造，然后没多久换你再来再来开，没有资格，没有合格，是不是？再跳90个交互蹲跳，跳到你及格为止，真的跳到你及格为止。 我们会的东西好多哦。 我跟你讲， 要开锁哎、欸。 对，为什么要开锁？因为我们要偷东西。我后来那个到那个师对抗的时候，用开锁的方式偷了指挥官的对方指挥官的那个相关的机密，都用开锁。我们会开锁，有时候忘了要带钥匙，自己也可以开锁，你知道吗？会做爆裂物 技能， 会做爆裂物，所以我们都管制5年不能出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派出所都有资料。我会用西装的扣子，皮鞋的鞋跟这些东西弄一弄。我就可以弄一个爆裂物，你不知道我做的是爆裂物，就可以把你炸掉啊！然后这些都学会了以后呢，我本来不会游泳，各位，我1个礼拜以后会游各式各样的泳。为什么？我第一次看到那么残忍的训练方式，海训，因为要游到几百公尺的话，就放那个炸弹了。我们每个特战部队都会，不是只有我们会啊，每个特战部队都会。不会游泳怎么办？4公尺的这个游泳池啊，教你怎么样，你要先潜下去嘛，不怕水嘛，潜下去，然后再上来。我看到我的学弟哦，这样被对待以后，我的平安帮的乖乖都去啊。为什么？他不是不会游泳而已，他怕水，他小时候溺水，结果呢就把他丢下去，因为他不敢下去啊，就把他丢下去4公尺。各位，那个你 会很紧张啊很深的，对， 丢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挣扎，就把的哥放在他快要拿到的地方，不给他。然后他就呛水喝水，那干什么？然后呢，都已经快受不了以后，才把他拉上来。然后拉上来以后，要不要学？不学，再丢下去。 可是你刚刚这样介绍，我们觉得那军中文化很不文明。 我告诉你，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不文明的一个文化，对不对哦？最后一关爬碎玻璃过来。海军陆战队的2期征收，包括这个海洋部队，都是爬那个鹅卵石，对不对？ 天堂路， 我就是爬碎玻璃过去，最后拿到这个东西，这就是我一生的荣耀。为什么？因为我告诉各位，我拿到的时候，那时候已经不知道痛，我只要结训。捷训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然后呢，没有捷训的话，我永远是被连走路都不能走路，也不能一个人走路，上厕所干什么要集体一跑步，你知道吗？所有人都要集体活动，没有你个人的活动。但是捷训以后，你就是天堂，你这个留头发了干什么？ 去执行 很多很多各式各样，我渗透任务渗透台湾各部队，没有这个失败过的。你知道吗？所以呢，事实上呢，我要告诉各位，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在这个电视机跟电视机前面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说，现在恢复1年的义务兵，你们没有一个孩子所受的痛苦跟训练会比得上我，你放心，一半都不到。我当年就是这样，在不可思议的情况之下，我就成了所谓的特战部队。有的人以为说，你别老是回来点来在电视上吹牛说你自己是特种部队，不是的。我要跟各位讲，当年我们是这样过来的，你知道吗？然后呢，就经历了一大堆乱七八糟。我告诉你啦，最嚣张跋扈的时候就是东厂锦衣卫，国家的东厂锦衣卫，我们有一个 mark， 全国军宪警特不得刁难，否则军法从事。我们就像锦衣卫一样。 派我们去执行各式各样的任务，我们就变成了国家的保护的卫队。然后讲这一段过程是讲给大家听了，就是说，那么我曾经走过的路，那么我也因为这样认识很多特战的朋友，不是像他们，当然我必须承认哦，中共的特战的训练方式不输我们哦，他们的特战也是很强哦。我们的这个情报，我曾经在快退伍前去支援过溧阳空降特战中心的一道墙，我们把中共所有的连长级的名字都用毛笔写在那个墙上。我叹为观止，我们的情报做到这样，结果那个其中一个这个士官长跟我说，他们连我们排长级以上的名字都有。所以你要知道，双边的情报这个工作都做到这个样子，告诉各位啦，我这样的部队听过的人不多，全国从头到尾只有10000个人。但是你如果看过电影的蓝波，你大概就知道我们是属于什么样的部队了。 因为刚刚齁瑞德哥在分享他特战兵的时候，我不知道宜翔是要补充八块肌还是哪个部分。 我刚只是想说，因为听到瑞德哥讲了他的很风光的故事，我觉得我的故事好像都蛮悲惨的。 但是这是付出代价的哦。 借机来分享一下，因为我当时当兵的时候，我犯了三个大致命性的错误。第一个致命性的错呢，就是因为我是2011年当兵，然后当年正好有隔年正好有2月29号。所以刚刚瑞德哥说他当了多久，我只要说我当时当每个人当兵 365天， 我当了366天、嗯、而且当时我还没有这个军训课折抵，所以真的是当好当满齁。第二个发生致命性的错误是因为这真的是瑞德哥刚启发了我，就是那时候每一个人在新训中心结束，你要去抽签去分发什么单位嘛、嗯、对不对，就后来每一个人其实你知道是这样子，你只要抽到万金或你抽到那个什么金门马祖等等，所有人可以站起来拍手，因为觉得说又少了一个签、嗯、太开心了， 对， 我又少了一个机会抽到，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上去之后我抽了一个签就不是金门也不是马祖，然后大家还是站起来帮我拍手，因为原来我抽到的是屏东的万金单位，那万金部队就是号称的大金小金没入万金，这就是我抽到的第二个。对，这是第二个致命性的错误、哦、第三个致命性的错误呢，其实简单说，我当时其实住台北，但因为我从国外大学回来之后，我对台湾的兵役制完全不了解，只傻傻的觉得说当兵是该做的事情，就是完全没有去思考太多，结果殊不知呢，我抽到了因为后来分发新训中心正好分发到屏东去，为什么不是台北附近呢？因为虽然我住在台北，但我户籍地在高雄，那为什么这很衰呢？因为我们那个单位是真的很硬的单位，就是人家的单位都 是心态不正常，怎么会说很衰呢？ 这真的很衰，因为人家的单位都是星期五的18放假，我们永远都是星期六的动八才放假，因为我们是连带处分，也就是说整个旅里面3000多个人，只要有人犯任何错误的话，我们全部的旅留下来星期五晚上陪着他扫地，扫到隔天早上才能放假。但因为我那时候住北部，所以我只要从屏东放假动八，我差不多下午4点钟才能到台北。到台北呢，隔天是这个18之前收假，但理论上你还要早点到嘛，所以我差不多早上9点半10点再从台北再下屏东，每一个礼拜都这样。所以我就说，那时候瑞德哥风光伟业的故事，我听到这个，我只会觉得说，我的当兵生涯就是三个大错误，现在还是铭记在心、啊。 现在是过年期间嘛，我最简单一定要补充一下就对了。刚刚说的那些，对不对？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是呢，那么我们在参加海军陆战队第一次，他们没有我们这么部队啊。本人有幸参加第一次，我在当天就把海军陆战队的这个，他们不叫师长，叫团长，上校团长的头给拿下来了，什么意思？我把他枕头给拿掉了。我既然能够拿你的枕头，你的那个两边在对抗，对不对？哈，我可以进到你的寝室，你的最高的前那个指挥所的寝室来把你的枕头拿掉，你们竟然都没人知道，就表示你完蛋了。不过我要过年嘛，要讲好话，所以那时候训练我的这个小组长蛮有名的，叫汤香竹，是金马奖跟金钟奖的收音师的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个那个得主哦。然后呢，没有人性，知道吗？然后我跟他现在成了莫逆之交，非常好的朋友。我就骂他说：“你们那时候训练我，你训练我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没有人性？”他跟我说：“我的小组长训练我的时候，也那么没有人性啊！” 刚刚那个顺口溜，我觉得蛮震撼的。什么大金小金没入万金，我叫你 combo 吗？那将军要来做分享。 刚才宜翔讲的哈，就是。与其抽到好单位，还不如碰到好长官。 对 对，主官对你好，魔鬼单位都是天使单位。所以说，从开始抽新训哈，但很多人开始赌单位，所以北中南东 各有一个新训单位是非常硬的，所以他们这个新兵啊都把它取了叫泪洒这个关东桥，血溅车龙浦，绝地斗焕平，魂断金六杰。对，就是这个在这几个单位抽到就很硬，因为里面班长都很机车。 那我有听过快乐斗焕平。 哎、嗯，对，后来变快乐了。对，因为被传的太可怕了，所以里面呢都每个都慈眉善目， 洗白了，要洗白 这样。对对，其实这也不是坏事啊。训练的够精实，并不代表管理的要很机车，所以这不断在调整。那我要分享几个单位哈，大家刚刚讲的那四个新训单位，莫过于陆军官校的入伍。陆军官校入伍是三个月哦，那里面光是黄埔十道菜够玩死你了。所以只要到陆官入伍的每一个人哈都很痛苦，可是你他没得叫啊，因为陆官都是自愿意的啊。你只要考进军校，包含考进中央警官学校，就是现在警察大学，都要到陆官入伍。 三个月。 所以他入伍以后他没得讲，你自己要考的。那甚至我遇过一个台大的学生哈，在陆军官校服役。那时候我在当学子部指挥官，高级长官来访，我就把我找去问，他说：“哎，余北辰啊，你们要检讨。”我说：“鲍长官，为什么要检讨？”他说：“我在台大念 EMBA 哈。”我发现台大的学生礼拜六礼拜天都不休假，留在学校研究学术，在图书馆里 K 书。他你们这个陆军官校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啊，如果树有脚都会跑出去。他说这是为什么？那我就想，我也没念过台大，我也不知道啊。我说报长官，你念过台大，我没念过台大，我怎么知道？诶，刚好来送水的这个传令兵哦，台湾大学机械系毕业的。我说诶，你不是台大毕业的吗？你可以不可以回答一下这个兵的脸色多难看，你知道？他如果说报长官是我们学校都不休假，那从此这个哇，从此这个兵以后不要休假了， 不用再休了， 对不对？可是嘛，这个兵有多机，那个机制转的有多快，头脑转的多快，果然是台大毕业的。他说：“报告长官，我是没有办法哈、哦，让陆军官校的学生跟台大一样不出去，可是我倒有办法让台大的学生放了假就跑。”他说：“什么办法？”他说：“你只要下一道命令给这个台大门口的警卫，跟他讲哈、哦。”除了礼拜天以外，所有台大学生不得外出，外出要有假单，而且休假之前要做完50个伏地挺身，三项体能过关才可以出门，给你保证台大的学生到礼拜天一定全部跑出去。这我们这位长官脸上三条线没话讲。但这还不是最精彩的，过年我再分享一个有趣的事给大家听。我在官校带入伍生，入伍生每一个人都背负了家族的期待哦。其中有一个入伍生，他的爸爸因为没有升到上校，所以说他给他的儿子就取叫做陈上校，哎，他的儿子叫陈上校哦。 张立伟， 对对对， 还有人叫何立伟， 他真的叫许陈上校。每次我们点名的时候，你知道吗？陈上校哟，那我们的指挥官也上校，说我是余上校，你也陈上校，我们同阶，你知道吗？后来这个人就不干，他不想干，他说我要退学。他的爸爸说不行，我当时就是中校没升到上校，你一定要完成爸爸的心愿，一定要升上校。他就不想干啊，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装神经病。他就装神经病，他就每天齁、哦、在那个地方风花雪月发呆，反正就好像精神失常那个样子。后来就被送到北投的精神病院去 鉴定。鉴定 对，鉴定要鉴定三个月，确定你的精神有问题，那就退学。那爸爸就没辙啦。后来他送去三个礼拜，医院打电话跟我讲说，诶，指挥官把他带回去，他好了。我说你可以治好啊，这又吃了什么药可以治好了。我就觉得很奇怪，你知道，我就到医院去给他会客，我就说，诶，我说，诶，兄弟啊，我说上校啊，我们同阶，你跟我讲一下为什么治好了。他说不好，指挥官赶快带我回去，我不敢待这里。我说为什么？他昨天晚上连续三个晚上哦，那个室友找我去吃冰淇淋。那我说，诶，医院还有冰淇淋可以吃，你知道，我就跟他去，一人拿一碗。用纸杯，里面黄色的，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了吧？ 懂。 在场所有的那些宵校的人，就这样子一口一口的吃，吃得很高兴。他说：“你也要吃，我们是一样的，你也要吃。他说：“我要出院。”所以我说哈，千万不要找巧门。兵役该当就要当。后来这位啊，这位陈上校现在在军中已经干到连长了，还跟我有联系。我问他说：“你还有没有不想干？”我绝对可以干到比我爸爸的期望还要高，我可以升将军。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在军中只要你肯干，你肯做，家里不见得要有达官显贵，好好努力，你一样可以出人头地。所以当兵没那么可怕，因为其实现在我带的学生现在都是少校以上，甚至有的已经升到中校了。他跟我讲，他说指挥官，我们现在带兵，不要把以前我们被人家欺负过，被人家做过不当的要求，以前叫做什么？合理的要求叫训练，不合理要求叫磨练。现在不能这样，现在我们要科学的方法，要用最有效的方法来训练士兵，让士兵能保家卫国，而不是仇恨国军，这才是正确的方式。所以大家放心，军中的训练已经改变了，军中的管理模式也改变了， 放心的把孩子交给国家，他会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这是将军力的波景哦， 保证我保证 训练方式， 我保证。对，我现在是议员嘛，如果你的小朋友被虐待， 可以澄清就对了， 我来处理。好， 因为我觉得主要你那个上校的故事哈，他遇到那个状况吓到了，然后接着呢他适应了，而且他有了目标哈，所以就完全人生就改观了哈。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哈？我们希望国防可以自主。来，廷辉老师，我请教哈，我们有两个部分可以来看哈，国防自主的部分呢，我们有国建国造，我们也有国机国造。其实国机国造我们一开始齁，我们的航空业北败哦，我们在7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要打造这个 F5 战机开始齁，然后70年代之后呢，我们又自己研发了 AT3 的高级教练机，80年代的时候我们研发金国号战机，这是我们航空业的一个就是爬升期齁，到了顶点。阿波亚好像后继无力，然后可能政府也不够支持等等，有一些这个状况。那现在我们又看齁，我们的国建国造的部分齁，国建国造在今年的9月份有机会下水。现在呢它的状况是六个船段齁，它要把它合在一起，要用做焊接的这个方式嘛。齁，到了9月份呢，如果一切都就顺利齁，我们会做很多很多的测试。测试照顺利的话，依规划是在2024年的第一季，然后就可以从工厂里面往外放了齁，然后放到码头的这个服务上面，然后呢进一步慢慢的呢还可以到海中去做这个海测的这一些部分齁，你怎么样来看我们的国防自主这一块？ 国防自主非常重要齁，因为如果你这个自己的国家没有能力可以来建造自己的国防武器来讲齁，受制于他国，他国要不要卖武器给你，就形成说你的国防会有一个缺口。所以你看到，当然过往有一段历史啊，那段历史其实还蛮悲惨的。为什么？因为台湾通常是这样子，就想要自己造东西，但是当你快造到成功的时候呢，就有人来卖给你了。嗯，那通常这样子就叫你不要造了， 断掉了。 为什么了？因为他知道说你会造成功，所以呢，他就说那当这个我卖给你就好了。所以以前有一段非常悲惨的这个过程啊，哈。但是现在不管有没有卖给我们，我们都要自己造。为什么了？不管是国机国造或是国建国造，这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而且把相关的技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是非常重要的齁。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第一个，我们当然先撇开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打战使用了，你光是一个国防产业齁，它形成了一个产业链，那不得了。 嗯， 因为我们在蔡总统在2016年上台的时候，其实有提出几大产业齁，其中有一个就是国防航太产业。那这个国防航太产业当中呢，就会带动了所有的台湾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产业，小到一个螺丝钉齁，齁，大到什么包含那个潜水艇的马桶都是我们做的齁，这些东西来讲齁，就是可以带动所有的产业。那不止如此，以前来讲齁，我们通常来讲比如大学成大读什么航太系啊，结果跑到电机方面去工作干嘛，实际上不对了。现在航太系所训练出来的这个学生呢，就应该要进到这个相关的产业去。所以有人才的培训来讲又是一块。所以再来就是什么东西，就是说我们有自主的这个建造这个国建的一个能力的时候，就会形成我们对岸来讲的话产生一个反制能力哦。特别是这个潜舰。因为大家知道说潜舰就是一个不对称作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武器哦。那现在来讲的话，今年台船其实很我觉得要给台船这个鼓掌了齁。为什么呢？因为今年的话，这个郑董事长他能可以搞到说9月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下水，因为现在正在做什么焊接，因为他有总共有7段的船段齁，现在正在焊接。你不要小看那个焊接哦，你要承受那个水底海中那个压力啊，你小小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细孔，可能就造成如果漏水的话整个就崩掉了，整个这个变成海底棺材啊。所以那个技术非常的这个厉害的。那你这个技术呢，当然不是台湾自己一定有外国来教你哦，国际的社会来教你，而且听说哦，这不是只有美国或是日本来教你而已，这涉及到整个欧洲或是整个其他国家，大概 将近有八国联军都来了， 将近有七八个国家哦，来协助你台湾来建造各个不同的这个相关的系统或是相关的乐趣哦。那再来另外一件事情，大家要注意到，为什么以前他们不敢教我们，现在为什么敢教我们？就代表说他知道台湾接下来在这些相关的技术上面一定会做到保密防谍的一个工作。我们看到这最近很多的共谍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在这一块来讲，为什么现在已经相信台湾会做一件事，一定有跟这些国家有相应的保证，他们更不希望能够把相关的技术流到中国去啊。我举个例子来讲啦，泰国他在去年也有下单给中国，要请中国帮他建造几艘潜艇，然后但是泰国要求说你那个 动力的，你那个所谓的发动机啊，要什么？要德国制的，不要你中国制的，因为中国制的太吵了。那个潜水艇根本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我到底在哪里。 我来了。 对对对，所以要德国制的。结果中国拿不到德国制的，为什么？因为他从天安门学运之后就被欧洲制裁了。所以欧洲来讲的话，就是说欧洲到目前为止，德国也是遵守欧盟的政策，不卖这个相关的这个关键的东西给中国，军火给中国。所以中国拿不到，而且现在泰国人家每天都跟中国在吵架，哎，这个东西这个订单要不要取消或怎么之类的。所以显然中国在某些技术上面没有达标。但是如果我们在相关的类似的东西来讲，可以达到这个技术来讲的话，你相不相信很多国家也说不定也可以找台湾来制造，也不一定啊。那就形成一个另外国际，当然这也是要西方国家要不要授权啊，或者是说其他的，当然这很复杂。但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如果技术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来讲的话，那个船舰会越造越快的。你知道这个还没有造这个潜舰之前，其实海巡署已经要造141艘，十年舰造141艘舰嘛。嗯，中信造船厂现在你知道吗？都提早交舰，提早交舰，害我们海巡署真的受不了。为什么？因为你旧的船还没有报废，然后你新的船已经来了，那我新的是人要赶快转过去呢，还是要在旧的船上面呢？就形成这个人力上面交接。原本原定的计划是比较慢，但是后来他造舰越造越快，因为熟练了嘛。我相信台船以后来讲的话，他造舰会越造越快，然后呢，到时候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你就会产生一个不对称作战哈。那你知道我们现在潜艇啊，今年九月下水的时候，这个原型来讲，基本上它的长度大概是70公尺，然后它里面来讲的宽度大概是8公尺，高度大概是18公尺。那这个刚好就符合我们台湾的这个阿兵哥的一个作战特性。你知道有些东西也不能太大。你像那个当时日本要卖给澳洲的，其实澳洲有跟他讲一句话，就是说日本造的东西很小，小而灵巧，没有错。但是澳洲人人高马大嘛，他们习惯做法国的，所以后来是法国得标。当然这也是一个借口，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我们可以造这个东方人原型的，这个未来的市场可是蛮大的哈，因为很多国家都需要这个东西，而且面对中国的这个威胁来讲，你想想看，潜水艇我停靠在北京的附近的海域来讲，你还需要说，哎，今天中国会敢打你吗？你今天来讲的话，他直接命中他北京的一个中枢的一个地方哦，他基本上就产生一个威吓的能力哦。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不管你这个国建国造的技术哦，这个到底哈、哦，这个到哪个层次？现在这个潜舰来讲的话，的确可能在刚你讲了2024年、2025年的时候，可能会正式的在我们的海军当中来服役哦。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能够掌握相关的技术，那个船舰越造越快，有一定的市场来讲的话，也会活络整个国家的国防航太的一个经济的产业了。所以这个一竿子钩啊，我认为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今天是过年啊，那么所以讲一些要提振士气的那个故事就对了。不要以为好像我们都被老公夹着打，好像我们台湾呢不堪一击这样子哦。告诉各位一件事，我们有一年汉光演习的时候，在李登辉总统的时代，汉光演习的时候，一架这个反潜直升机飞过台南安平的外海啊，突然间他这个相关的侦测的这个仪器呢，咚，他们叫了。不断指针，不断的指了，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现象？下面有潜水艇的情况之下，所以呢，他就很兴奋，绕一圈再回来看，就是这个地方，立刻无线电通报各位，台湾所有的船全部都来了，所有的各式的军舰全部都来了，因为没有听过中共的潜水艇，你知道吗？那是中共的柴油潜水艇，没有听过，真的没有听过，你那个声呐对不对？哈、哦，那个声音每一种潜水艇都不一样，所以呢，所有的船能来的都来了，不管它是什么船都来，然后呢，听大家都来听，全部把它包围，包围了以后呢，直升机、反潜机全部都来，然后包围了以后，那么当时啊，包围了以后，这些潜水艇不敢动，因为一动的话，怕不知道你会干嘛，你知道吗？各位，那时候。潜水艇柴油潜舰有个问题，就是过几天里面的氧气不够，他们一定要浮上来，他需要选择被你击沉，还是选择死在海里面，还是选择上来被你俘虏嘛？当时怎么办呢？当时我们的国安单位，那么就建议了这个我们李登辉总统呢，就透过相关陆委会、海基会，就通知对岸，我们台湾在台南安平的那个外海呢，这个下面呢，找到了一艘不明国籍的潜艇。不知道是不是贵方的潜艇，如果是的话要赶快通知，因为快要超过氧气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容量的时间了。就对方一开始是泼给我们说没有这回事，到了后来随着时间越来越近，后来呢突然间泼来一个说他们有一艘潜艇不见了，失联了，你知道吗？不知道是不是这一艘，他就这样讲，这样子李登辉总统笑一笑，网开一面，就打开了四面包围的一面，让这艘潜艇可以离开。台湾也曾经有这个现象过。 好，来，我们接着再看哈，我们看，因为刚刚其实大家有分享非常多哈，是咱的大兵日记啦哈，然后宜翔也有帮我们分享说，那美军是怎么样训练的哈？当然训练不一样，我们希望说我们跟上美军这样的方式的训练的强度嘛哈，让大家每一个人哈 quality 都提升。但是我好奇一件事情哈，将军想请教的是，那对岸的解放军他们又是怎么训练的呢？ 我们常常讲土法炼钢哦，早期因为训练的资源不足，训练的不够科学，所以常用土法炼钢。现在我们觉得到了2023年还会有土法炼钢吗？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每天都说非常强大非常恐怖的敌人哦，解放军是怎么样训练他的士兵。大家看这个画面，这解放军在训练这个士兵面对坦克的感觉哦。他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士兵要跑得比坦克要快，坦克跑在他前面给他追，你知道吗？ 坦克是跑很慢还是快？我记得也有40几公里可以跑。 坦克最快可以跑到70公里啊！对你跑得快才跑得，你看这怎么可能？这是什么神力女超人吗？你要跑赢坦克，除非坦克故意放慢速度让你跑。那其实按照这种状况，这都是二次大战的训练方式，因为人不可能跑过机器，而且整个坦克所进行的地方绝对不是这种平坦的地方，它是崎岖的路面，甚至有泥泞地。这泥泞地大家如果去过湖口下基地你就知道，当下过雨以后地上那种烂泥巴，你的人根本跑不动啊。我告诉你，你不摔倒就算了，你要跑这样飞跑更好笑。那这一点看，这不是萝卜啊，这是一个人啊，这是一个人，他挖一个洞让人蹲进去，然后把你埋起来，然后让坦克从你的前面这样过去，要训练你的 胆识，是不是？ 胆识， 练你的胆。 这真是没有人道，这没有人道。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在战场上不会遇到这种状况，不会有一个伞兵坑掉下去之后把你埋剩一半，然后你让战车从头过去，不可能。所以我说现在的做法绝对不允许。那大家可以看一看哦，其实共军还有更扯的哦。这不是在演九品芝麻官哈、 你怎么知道我第一个联想？ 对不对？九品芝麻官，对不对？皇帝说，我要考验一下你对我忠不忠心。我把苹果放在我头上，如果你一刀可以射中哈，就表示你忠心。旁边有一个佞臣就说，来，这太危险了，那不如你代替朕吧，就摆他头上。他就马上说，这一定有冤屈啊，不要射了。中国就这样，摆一颗苹果在头上，然后训练你的胆识，然后由你的长官来负责射击。射击中了，这个兵就过关了；射击不中，就蒙主恩召就走了。 对啊， 所以说这是不人道的做法。而且你看，手枪哦，它是用手枪射击哦，射击过这个手枪的就知道，其实手枪的准确度跟步枪不能比。步枪可以百步穿杨啊，你手枪如果是75公尺，我告诉你，站在这边的就是要找死，因为它的散步面太大，它枪管短嘛，它的这个膛线也少，它散步面大，很容易就为国捐躯。在训练的时候做这种危险的动作就是好笑，没有危险，还有更危险。解放军要干什么？在玩大风吹，你知道吗？这叫做回魂夜真实版。他拿了一个 TNT 的炸弹，然后由班长第一个人把他点着，点着之后呢，每个人要报他的姓名跟他的兵籍号码。 是捉鬼有限公司电影里面的 桥段。对对对，捉鬼有限公司一直传哦。然后这个整个 TNT 爆炸前大概15到20秒，那根引信他就要烧。动动腰，于北辰换你啊！就换他接到最后一个怎么办？赶快丢到弹坑里，大家卧倒。那如果传得慢一点呢？就炸死了。所以说这叫什么？这叫做拿开玩笑来当训练，这个真的是好笑到了极点。那有没有更可怕的？我告诉你，我们有很多女兵，最近说我们希望训练女兵的胆识，中国就用这样来训练女兵，女兵来当狙击手，然后在训练的时候呢，在女兵的耳朵上摆一只蚯蚓，然后在女兵的脖子上放一只蚯蚓。让你不能震动，因为一震动枪就射击歪掉了。然后怎么办呢？还有把弹壳放在这个整个这个枪的上面，让你射击完弹壳不能掉下来，掉下来到旁边去，20个交互蹲跳再回来跳。其实这种状况我告诉大家，这是不合理的。你在专注工作的时候，你最怕的东西你都会不怕。我大家知道，我今天要告诉大家我最怕什么？最怕喇牙。我真的，我最怕喇牙。对，蜘蛛真的是好恶心。 大只还小只？ 大只的，就跟手这么大，那真的很可怕。那有一次我当连长的时候，我正在做简报，我们的总司令来做简报，那我就拿着简报在报，一只喇牙从我钢盔里面跑出来，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什么？专注，我赶快把这个事情任务结束，总司令来还得了，小小上尉面临总司令，我以为是什么苍蝇还是什么东西飞过来，我就一手把它抓的，我就继续简报，报完之后我发现我把一只喇牙捏死了，捏在我手上。所以这叫做什么你知道？当你专注任务的时候，根本不用做这种无理的训练。 要做心理素质的考验，而不是用这种方式进阶近乎虐待方式来训练兵。还有什么？我告诉你，还有更扯的。你要宣扬你的这个战志昂扬，宣扬你的战力很强，你就玩真的嘛。解放军现在就用他的轰六，然后哎，你看打中了，嘣，炸掉。这怎么好像尼可拉斯凯奇演的？ 在等你啊，对不？ 这好莱坞的骗子哎，好莱坞的骗子还被眼尖的网友去做比对，一模一样。他说哎。这不是好莱坞拍的《绝地任务》尼可拉斯凯奇演的吗？怎么把上面的F-15直接换成歼七，换成轰六来实施宣传？这就是你要宣传也玩真的，你要宣传也用真正的画面，你怎么去剪接好莱坞的电影？那大家觉得如果有扯的话，还有更扯的，解放军接近台湾要告诉大家什么？我们的铁旗绕着台湾飞啊，我们的军舰绕着台湾绕。要来真的来，因为你会来我就会反战，你要统战我就反统战，不敢来就算，用 P 图啊，这是 P 图你知道吗？用 P 图照到我们中华民国的军舰，然后说你看我们在花莲， 你盯得很近， 对，我离这么近，后来发现不对啊，再拿望远镜，这个人穿的是陆军的衣服啊，怎么站在海军的船上？你看陆军的制服站在海军的船上，这是怎么样？这是错觉吗？这就是 P 图。所以说很多的状况，训练要玩真的，训练要讲求科学的原理，已经进入2023年，不要再土法炼钢，所以要用最有效的方式来训练士兵，而不是用最残忍最爆笑的方式，什么传炸弹啊，回魂液啊，蚯蚓放耳朵啊，还是用 P 图的方式来宣扬军威。我觉得这种方式就代表一件事，心虚，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好，只好用这种方式来让敌人害怕，让敌人软化。所以我一直讲中国解放军的做法跟习近平一模一样，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吓垮你，吓趴你，最好你自己投降，那是我们中华民国国军绝对不会被你吓到，你敢来我就反统战。 好，说到训练，美国的海豹部队也在帮我们做训练啊。 对，没错。那么我刚刚不是讲我们的部队，我们的部队事实上有一个名称叫做台湾的绿扁帽。那么事实上绿扁帽部队、特战部队、美国的绿扁帽一直都这些年一直都有密集在我那时候下基地的地方，就在古关的前面叫溧阳空降特战中心啊。他是总指教官，然后呢帮我们训练，那包括我们那个市大运的时候训练那个警方的特种部队维安特勤队也是由绿扁帽去训练反恐哦。可是问题是因为一直都是这个绿扁帽，都是总指教官来的人顶多来个七八个这样子，就没想到今年元旦的时候，那么蔡英文总统是三军统帅嘛，所以他到了澎湖的牛心湾视察什么视察牛心湾他的相关的基地，海龙挖兵的相关基地。在去年因为他以前叫做海上情报大队的这个基地，那后来太小了，所以后来也老旧，把他花了好几亿把它改建了。结果呢他来视察，那么闪光超远就是类似台湾的那个海豹部队就对了。他事后呢视察完毕以后，在这个基地跟我们的海龙挖兵，那么跟蔡英文总统合拍了一张照片。各位啊，记不记得蔡英文总统曾经到新竹乐山雷达？ 对，也是有阿多啊， 后面有一个阿多啊。后来说解释是雷神公司。哎呦，雷神公司招募员工的时候，那个条件真苛啊，那个样子根本就是这个现任的那个军人的意思嘛。没想到蔡英文总统在元旦在澎湖牛心湾视察闪光超远跟海龙部队一起拍照的时候，美国现役海豹部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就在同一个基地里面。我为什么讲这个？这个是以前几乎都很难发生的事。美国海豹部队呢，这个第一大队的第三中队刚好他们结束跟南韩的海军的海上操演，因为全世界这个所谓的这个实弹经验最多的，没有人大概可以比得过美军，尤其是海豹部队去狙杀宾拉登，去狙杀什么都是海豹部队去的哦。所以呢，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台湾现在的特战部队已经由美军，那他来训练什么？因为牛心湾这个码头刚好，包括跟这个美国的，包括那个所有的这个训练快艇刚结束，以前不是都说九条好汉在一班吗？特战部队、海豹部队现在改成六条好汉在一班，前二、后二、中二。六个人各有不同的职司啊，不是再也不是什么八个、九个、十个了哦。他来训练我们的海龙挖兵，因为海龙挖兵的特性跟海豹部队最像哦，特战之外还有海上的。那么他来训练实战，而且你必须用在什么情况下做什么事。各位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呢，现在从韩国、日本、台湾跟菲律宾不约而同做一件事，把第一岛链给拴得更紧，从来没有那么紧过。那么 美国的海豹部队呢，来到为什么训练我们的海龙蛙兵呢？因为海龙蛙兵即将有部分的外岛的海龙蛙兵调回来我们的淡水河，把我们的淡水河拴得更紧，我们的淡水河即将成为所谓第一岛链的意思了。那么除此之外，海上来的还有空中来的，他们预估会有250架到300架的战斗武装直升机载着这个相关的部队人员直接飞过来。直接飞过来以后呢，直接沿着淡水河进到台北市，这个是要到我们的总统府最近的路线，直接来到松山机场，直接来到我们的中正纪念堂，直接来到现在叫自由广场，来到总统府前面，直接直升机垂直升降全部都下来，然后呢立刻占领你的相关的这个地方啊。他们的相关的这个所谓的气垫船呢，那么上面会载着动幺五的轻型坦克，还有这些阿兵哥，然后包括他们的火箭筒全部过来。我们都已经大家沙盘都演都已经沙盘都演过了，淡水河河口两组四个无人机炮20机炮都已经架设在淡水河口，包括刺针飞弹，也就是车载型的刺针飞弹呢，上面载着4枚，后面还有16枚，全部放在复兴岗。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它会从淡水河来，所以海龙蛙兵进来了以后呢，那么他们又有特战能经验呢，又能够在水上巡弋，希望把整个淡水河守到滴水不漏。还有中国能够过来的洞拐五啦，这些洞拐幺、洞拐两的这些几十艘的军舰，还有征用民兵啊、这民船啊，这样过来啊，第一阶段会过来只有不到5万个人，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从你出来以后，台湾海峡，然后一直到台湾都还没有登陆，炸炸炸，用各式的飞弹不断的炸，包括你要上来的时候，雷霆2000整个散，雷霆2000是什么火箭弹？整个炸开了以后，几十万颗钢珠全部出去，你的中共的装甲车一样会被我射穿。你登陆的人预估，你能够真正第一波上岸的人不到10000个人。等到你这些船还要回去重新再载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已经全部都已经歼灭你了。我们台湾做这么多，就是想办法把我们的有一种拳术叫寸劲。什么叫寸劲呢？就是我可以拳头看起来是这样，但是我可以棒的打出去。我们现在台湾正在做寸劲的功夫，我们不仅是刺猬，更是豪猪。狮子可以咬死豪猪，不过它要付上惨痛的代价。 哎，瑞德哥，你这样子啊，我有感觉到拳风，你知不知道？有用力的哦。 老翁老，那是宝刀刀。 来，怡翔哈，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有看到说啊，协训或是什么，都快点阿斗啊等等，对不对？那可是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切入哦，是什么？是美国他卖什么武器给我们？哈，那最近出现的是这个军售卖给我们的是火山反坦克布雷系统，价格大概 1.8 亿美元左右。这个是我们开的清单，还是说是他们觉得我们在这样的时间点可能会需要？ 其实很简单嘛，如果战争开打的话，你跟武器没有办法进来，如果你自己没有国产国造的一个基本的能力的话，其实很快你武器用完了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从一个战略观点而言，确实是美方向来的一个想象。但是至于说为什么要采购，那采购简单说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国产国造。那其实基本上我们的国防部的一个整体的采购程序，我相信余将军在场一定是最清楚的，都是从我们的海军、陆军、空军等等，先去仔细的思考未来我们的这个军力的一个建构，而且是长期的一个建构，我们长期的一些关键的战备的一个淘汰年限在什么时候等等等等，提前做布设。那如果在至于说这些武器的采购我们可以自己去做的话，那我们就找中科院，找其他的一个国内的厂商等等。如果不能去做的话，那就要开始跟美方去进行一个交流，让对方就是在卖我们这些武器。那其实美方卖我们武器，说实在的也只有美方卖我们武器了，现在法国现在其他国家也都不愿意卖了，因为政治因素等等的状况之下嘛，对不对？所以美方会愿意卖给我们武器，完全100%就是来自我们台湾国防部的一个整体的需求。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讲，这几年来拜登政府8次的军售案，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到这个自走炮的部分，包括到飞弹的部分，包括到地雷的布设器的部分，包括现在有一些维修等等的方案，其实都不是大型的战力，就是说大型的战力不是这个战机，不是军舰，不是什么的等等。那其实这个就是美方说的非对称的战力，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台湾还是花大部分的我们的国防支出去买这些大型但是存活率说实在比较低的战力的话，那就不是有效的一个预算的一个管控跟使用。所以美方恨不得我们去 花少一点钱去买这个有存活性的一些战力，这个对我们整体防卫的能力其实才有一个加分效果。那我最后要讲一句话，就是说国民党常常会把这个拿一个政治议题，说这是破铜烂铁，这是美方逼我们去买等等等等。我们其实在这个系统里面在跟美方互动的时候，看到觉得第一个很灰心，第二个觉得说你真的太外行了，太外行。如果花一点时间好好去了解为什么会提出这些战力，为什么美方会卖我们这些战力，我相信我们的在野党的观点并不是的水准应该整体能提升啊。 嗯，好，在野党的观点齁，我让思刚来做回应啦齁，因为刚讲那个火山布雷系统的部分，我有看到贵党的委员啦齁提出了一些指教，然后说什么海岸线怎么样会破坏啊等等的这一些，那意思显然他们其实我选没底啦齁，不要这个东西。那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觉得买武器我觉得国防部也要，台湾的国防部事实上要负一些沟通的责任啦，因为这个有些钱预算要经过立法院出去。嗯，就我自己所接触，像过去前年啊，2019年、2020年，美方在卖的 F16V 的时候，就我们的换代升级 F16V 的时候呢，它是个沟通管道，甚至连有在野党的像我们这种议员都在被沟通之列哦。 哦，真的、哦？ 对啊，嗯，他就派出他们这个美台商会负责这一类的， 所以他们误会火山布雷系统是因为国防部不够沟通，不够 责任。我是觉得啊，因为这真的要沟通啦、啊。像比如说，他会告诉你说，你这买 F16V， 它的这个性能资源呢，比你花大钱买什么 F35 可能更适合台湾使用。然后呢，跟过去的升级有什么样的一个优点？那我是觉得这个对美国来说是做生意的人、卖东西的人，你卖东西人是要让你的客户知道说你买的东西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 然后呢，对不起，很快你可以再接续。可是其实做生意的并不是美国政府，其实这个是有点错乱的。是我们向美国政府提出需求，美国政府再去美和相对的厂商跟我们去接洽，所以并不是美国政府是出售。 这个我觉得你也不用太帮美方的立场讲话。 不是，这是事实。 但是卖东西确实是美国嘛？ 没有， 确实是美国。 这不是事实。 他就已经派出飞机公司人来了嘛？ 没有， 一个中华民国官方都没有嘛？ 所以我就说 一个是美台商会的人，一个你今天听我讲，这是我经历的事情，每个人经历的事情不一样。 议员经历这个事情不太正确、啊。 对不起，那是我经历的事情。 那 我 是觉得不用站在特别美国立场。讲话了，就第一个，我花钱买东西，那当然我也有清单，但美国可以告诉我你需要买什么东西嘛？因为这是个卖方市场，坦白讲是卖方市场了。但是美国是确实是派出这样的人去做说服的工作。那我觉得如果国防部想要去说服在野党或其他的一些民间军事专家的话，我是觉得说服工作要做，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做的事情，不能说我是执政党，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然后这个，我觉得心态上的要有一个差，要有一个不对了。嗯，那要有一个调整啊，不能说，哎呦，反正我出钱，然后你不愿意，你有不同意见，我就说我就骂你，我就用政治的帽子扣你。嗯、我觉得这个我今天看一段文章，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要打赢战争啊，全民的团结意识跟这个精神意识是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如果说这个事情如果不团结起来，你面对敌人的攻击的时候，事实上内部就出现很多的纷争啊。嗯。然后所以建立一个全民的意识是坦白讲是执政者的责任啊。啊，执政者的责任。所以我觉得宜翔这个部分啊，当然是我们自己也有清单。但美国也有建议你要买什么，这个你真的不要。我们接触就是这 样。我只是说你的误会不是来自于说这个双方的一个交流。我说你的误会是说今天我们不是美国政府在做任何的游说。今天如果厂商做游说，那是他的事情。我们台湾的需求是向美国的政府提出，美国政府再就这些需求去做媒合，说哪一些厂商是适合的，主动权在我们，从头到尾都在我们，这是事实。 但事实上就是美国的厂商， 我相信我们外交部 厂商是来做说服的事情、啊。 我们相信我们在立法院， 不管是说服或者是让你知道的信任，但是最起码是美国。 我说一件事情， 我相信国民党立法院都在 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讨论、嗯。但是火山布雷系统现在最大争议是什么？都已经公开。正确的资讯呢？某家媒体，不要某家媒体啦，算是大过年的了。我还直接说，那赵少康大哥为什么要说台湾买的是火山孝子呢？为什么有台的这一些人明知道正确资讯，到底谁买不买？那没关系，双方有需要嘛，或是美方帮我们撮合嘛。但我就问一下这个思纲议员，请问战斗蓝为什么一直在造谣？请问赵少康为什么说这个啊，基本上呢是会影响到呢我们的环保，而且明明那是战防雷嘛，为什么这些都不愿澄清呢？请问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吗？这已经不是国防部要不要跟他沟通的，因为 讲了很多遍了嘛，那为什么贵党或是呢有些名嘴某些的政治人物甚至呢立法委员还在造谣带错误的风向呢？ 难道不能质疑吗？ 这不是质疑啊， 难道不能质疑？ 不是，正确资讯在防雷跟人员 怪不得民进党里面不让高嘉瑜跟王世坚讲话。 过年先不要伤过气， 不要 伤过气， 我讲过年的 过年不要火气大嘛，不要生气这么大，好不好？ 施政议员，这是正确资讯。 民主政治，我讲就是美，就算美国内部啦，对于买武器你也很了解嘛，也有各方不同意见。 我们讲的是两件事， 你就不要那么吼，用吼的讲话。 不要生气， 大年初 三 我 的 过年嘛，我是要心平气和跟大家沟通，你不要吼的讲话好不好？吼的讲话，讲话用吼。不代表有道理， 像温柔讲， 好，不要不要， 因为正常人跟不方式， 我不要去回应你这种方式啦。就我就觉得啦，民主国家的质疑是正常的，不管这个质疑你觉得他是或者他是正确的，总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嘛。那民进党里面高嘉瑜也可以讲话啊，所以你们叫有人叫他下台啊。 那 也有人支持高嘉瑜啊，那有王世坚也在民党里面讲不同的话，王世坚也有人支持他，有人反对他。 我觉得，所以我是觉得负责任的国家制定者，尤其政策者， 你是从美国来的啦，你是从美国来，也许你的思维很美国。 我是在台湾出生，我在台北出生，我在台湾当过兵，我在台湾服役过，什么意思？我从美国来的， 都是从 没有你讲话用字要精确一点。什么意思？ 你在美国待很长的时间，这样对吧？ 我在美国待了两年半， 待很长时间也算一段时间吧。 一辈子我待了两年半。 OK， 我现在不跟你争辩这个，因为我觉得 你说错了就不跟你争辩。OK， 我觉得这样，我觉得这样讨论已经没有意思了。我觉得这样没有意思了。 我觉得观众朋友会吓到说，哎，这个 不是还是过年吗？ 初六，你们在 讨论没意思。因为你的想法，我告诉你，你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嘛，你比我待的长总行吧？ 那你 比我待的长总行吧？你总让美国知道美国的社会、美国的民主的形态吧。就算美国那些武战武力系统、军备各方有不同的意见啊，难道不可以有吗？ 不会对， 难道不可以有吗？ 不同意见可以有，可是如果是错误的资讯， 美国对美国的战略，每个智库都有不同看法呀，这难道错了吗？ 不会， 不同看法，不同于民主党看法，你就说这个人是卖国贼吗？ 不会，对于基本的国家防卫需求有太大的差异。 做一个总结。正确的资讯前提之下做讨论， 那谁有能力提供正确的资讯呢？ 像范防雷跟不是于北辰将军要讲，应该有专业啦，为大家说明一下。 国防部有权利去提供，對對對，有这个能力跟权利去做说服的工作嘛？所以 是刚提出来的。我个人觉得有一点是对的啦，就是国防部应该针对要采购的武器系统，跟执政党跟在野党要说明白是什么。这点这没有机密的问题，这点我觉得司刚讲的是对的。但是我要针对国防部，因为我在国防部战略规划是待过，我做过系统规划。我们国家的武器需求怎么来？我告诉大家，每年的汉光演习跟三军联合作战训练不是训爽训严的哈，那个每一次训练完会产生作战需求，每一次都会就针对我们现有的武器，包含了抛射的距离，包含了武器的效果，为这个所谓防卫作战的效能不够，我们要提出我们的需求。那提出的需求作战需求不是提出哪一种武器程式哦。是我需要的是防卫多少公里，我需要是炸射多少公尺，半径多少，我们提出要作战需求。作战需求之后会有一个单位，在国防部战略规划室叫系统规划的单位，它要依据三军的作战需求完成武器的系统规划。这个系统规划出来之后会产生两种决定，第一个，我们中山科学研究能不能做，中山科学研究可以做的自制，不能做的外购，这一定会产生这两个作战需这个系统规划产生两个。那如果是自制，那就是进入了所谓的国机国造、国建国造、国车国造的单位。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做，就跟美国提出。那美国接货之后，美国不是接货照单全收，因为我们提出的需求不是说我们要 F-35， 我要火车这个什么火山这个布雷系统，不是。我们要提出的是我们系统能够满足作战需求的整体规划，然后由美国来看看什么样的武器可以满足你的需求。这是一个作战需求转成系统规划之后，然后不是说全卖，因为我要能够卖给你当然是越好越远越强越好，但是呢它有一个军售的默契，这就是刚刚司刚讲的，会成立一个台美之间的军售办公室。这个军售办公室齁有一个特点，很多人说是美国要赚钱，军售办公室不会赚钱的。它里面有一个规定我到现在还记得，不能因为汇率或材料的价钱改变而改变了原始售价的单位。所以我觉得军售办公室不见得会赚钱，所以很多人说破铜烂铁，说很多人说买了不好的东西，其实我就不尽然正确。而且有很多现任的，包含是担任军系立委的，他比我还清楚，他以前都是我的长官。 我每次的作战需这个作战需求跟系统规划是交给他批的，都是他退给我的，他怎么会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很多人执政从政齁，不管是在野还是执政，要凭良心，要凭专业，讲出正确的行径跟正确的流程，让人民去听去看。但是国防部真的是要加强去做宣导，这是对的。 李蒋军主要这个做简单的总结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思纲的话有些地方是透露是说国防部跟这个在野党之间的沟通要加强啦。我觉得这一点是我是肯定的。为什么呢？我大概是除了余将军之外，全台湾的民主里面最捍卫国防部的，对不对？然后对国军、对三军、对武器、对各式最捍卫的。国防部从来不甩我，不要说一块凤梨酥，连一块凤梨干都没有，完全都不甩我，完全也不跟我这个沟通来干什么，都没有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国防部要更积极的，像我就推荐乌克兰的星战大队在网络上所做的那些星战的影带，包括他的音乐多棒啊！国防部，你们学着点好吗？ 庭文老师要来补充。 对了，我这个国防部还是要说明清楚啦。不过我觉得蓝营也不要。感觉好像有点酸葡萄的心态啦，因为我是觉得他们有酸葡萄心态才会讲出一些比较不理性的一些话啦。那我觉得说大过年的大家把这些不理性的话收回去会比较好一点的。什么火山孝子，我觉得就不再不可能在大过年的时候再讲什么火山孝子。但美国他会提供这些东西，你看到这些智库的剧本其实都是什么不要让敌人上岸嘛，那就很简单嘛。但是你平常也不会去随便布雷啊。你平常不打仗的时候你布雷布那个雷干什么，布给谁，对不对？一般民众百姓去接近大自然，我们有向海致敬然后怎么样要接近海洋，你怎么可能会在平常不打仗的时候去做这件事情呢？但是那一定是打仗的时候才需要用到了嘛，那一定是国防部测试过，诶他们有可能会有登岸的可能性哦，那我们用什么东西来反制嘛，所以美国就卖这个东西是很迅速的可以马上布雷啦。那如果布雷的话你慢慢来慢慢来，当然敌人早就已经上来了，那你当然就用这种快速的方式来做布雷的动作。所以这为什么说你今天美国卖给我们武器是刚好我们自己有需要的，不是说我们随便这个乱开清单出来的。那同时另外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东西平常不会出现，战争的时候才会出现。那倒不如国民党可以要求说，那对方你就不要动武嘛，你习近平对外直接讲了嘛，就是他所谓的不承诺放弃对台使用武力这句话可不可以拿掉，永远告诉说我从来不会对台湾使用武力，他会这样讲。国民党如果有影响力的话，你应该去告诉习近平说请你这样讲话，会大家会比较心里开心一点。那这样的话台湾说不定也可以省下某些钱，也不一定啊。那你要不要去说服呢？那当然可见你没办法去说服习近平嘛。习近平要做什么事情他有他自己的主张嘛。那既然如此的话，那就不要寄希望在对岸嘛。那不要寄希望在对岸的话，那当然寄希望在我们自己身上嘛。所以我们有什么东西来讲的话，当然东西是越多越好，但是也不是什么破铜烂铁，一定是要经过缜密的规划之后才能够有系统性的一个处理啦。 那个田辉兄讲得很好，我用一句军歌来形容啊。当敌人不来欺负我怎会离开你，就是这样子，敌人不来欺负我们干嘛这样做呢？ 现在要出征。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过年的气氛啊。其实我必须说火山布雷系统听起来像一个很好吃的甜点啊。好，火山布雷。但我要说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事实只有一套，那每个人都可以自己的观点没关系，但事实上是事实这样子的一个数据等等就只有一套。所以如果在野党他要出来说诶这个是破坏自然景观等等等等，那就展现说出一个作战报告，说我们可能平时就会用，不是暂时就会不等等等，但没有嘛。那所以这是凭空想象。其实我们不要忘记，虽然这听起来很像甜点的一个系统，可事实上呢这个所谓的这个火山布雷系统就是保护我们的官兵性命，就这么简单。今天如果我们今天要防卫的话，今天如果对岸已经开始在打战的话，那我们要往前冲的时候，要跟对方来交集的时候，那你理论上你的左边你的右边就是要透过布雷的部分来保护我们的官兵性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作为。所以我就说虽然这个听起来很好吃，但它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啦。 因为主要齁提出来一开始我记得是国民党的温玉霞委员嘛，可是他的这个讯息其实事后也经过一些就是澄清了啦齁，那我们希望说给大家要是正确的资讯齁，那我们也回归比较过年的气氛齁，你看年节这一次有十天假期齁，金马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齁，那今天我们很大篇幅的在谈保卫台湾台海的情势。在小英总统宣布恢复一年兵之后所做的民调是，如果中国为了统一而动武的话，有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说愿意为保护台湾挺身而出。刚刚思纲有讲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齁，重点在什么，当我们的家门口就已经 有那个动刀动剑的拍醋兵哈，重点在你那一句叫做台湾要团结，对，我们要团结才能够与之来对抗。下个礼拜持续锁定新台加油，我们再会。